Hey,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在我隔离呢就是今晚的嘉宾主持新民主同盟荃湾区议员谭海邦Roy Tam。咁呢就好多人都关心世良，咁其实呢世良喺9月23日星期一呢都喺城寨个 Facebook 嗰度呢係留言啦，就话即係由6月到9月整整三个月啦，咁就冲咗一轮呢都要唞一唞。咁所以上个礼拜五开始呢世良同卡文呢就嚟港外游一星期。应该就係听日返嚟嘅，不过我唔係好太肯定，较为肯定嘅呢就係礼拜一这个三不管和礼拜二的段命捞松应该就会复播了。所以各位关心世良安危安全的朋友呢就请放心，世良外游啫，未有其他的事的。就因为在城寨 Facebook 那里有很多新的 post， 所以那个请假外游的 post 就沉了底，所以才令到很多朋友是去问的啫。有城寨人说世良是不是回了北京啊，这样又不是。亦都冇受到人哋襲擊，咁至於世良會唔會喺放假期間係去練自衛術，好似阿 T.D. Chan 講嘅話咧，咁就唔知啦。睇下佢係食咗好多嘢啊，抑或練自衛術。但係城寨人咧，聽日其實係有個自衛術班嘅，聽日嘅下晝嘅咁樣係啊。咁好啦，咁原本咧今晚咧係另外一位嘅嘉賓主持啊，我哋叫細 Roy 嚇，即係阿潘朗聰咧，又有事嚟唔到，咁所以咧臨時拉夫 大 Roy 係啦，多謝阿譚海邦嚟嘅，咁遲咗少少咧就唔好意思。當然我們關注呢個禮拜繼續是、就是、香港政局風起雲湧啦、又有這個星期三就美國的國會、這個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就投票沒有反對的情況之下呢就通過了呢將這個美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呢就提交眾議院的大會那裡呢是去討論和表決的，預計呢參議院呢都極有可能呢就會在下個月即是10月的月中呢是去討論。昨晚呢就這個林鄭做了一個叫社區對話的 公關 show， 公關 show， 今晚在我們做節目呢其實在中環的這個皇后愛丁堡廣場、就有這個聲援新屋嶺被捕者的集會的、現在都還在進行當中，還有呢有去過新屋嶺被捕的示威者呢是會上台呢是去現身說法、我自己昨天都跟銀髮一族受銀髮一族的邀請呢，還有另外、幾位的議員包括了陳志全梁耀忠啊，亦都去咗呢個新屋嶺嘅拘留中心嗰度做一個實地視察，咁啊睇到即係荒山野嶺， 好遠嘅嗰度，好近邊境， 即係搭車都好遠啊！我哋喺集合喺呢個嘅九龍塘集合，去到嗰度都要坐差唔多成大半個鐘頭車先至係去到咁樣，係荒山野嶺呢啲即係多次傳聞係有示威者喺裏邊50多個入去，有20多個出翻嚟係要直接送去醫院呢啲咁嘅慘事咁樣係，咁就關注完一輪咧，夜晚啊，即係呢個新醫館嘅林鄭嘅嘅對話 show， 咁啊28位被抽中，即係150名嘅出席嘅市民，其實實際出席130人嘅啫。咁啊，28位裏邊咧有23位，我哋都係叫做黃絲啊，得四位係藍絲咧。佢哋有好多嘅黃絲咧，都係關注呢個嘅警報啦，咁離唔開新屋嶺。晏晝我哋去視察完咧，夜晚林鄭啊竟然講咗新屋嶺咧已經停用 啊，話 嚇冇再用啦。你信唔信咧？ 今日傳話咩大亞洲難民重用， 今日下晝嘅4點鐘，警察嘅呢個嘅記招咧，就由阿謝振中啊，因為江永祥啊兩個咧就話係啊。當有記者問到林鄭月娥昨晚在這個對話難騷的過程裏面說已經停用想核實，警方就說其實在6月至9月只是用過4次來做這個臨時拘留中心，其中一次最多人呢就處理這個79人的這樣、就現在就說、會停用的了，但在網絡上面呢未 fact check 的，其實是 未 fact check 的， 未有主流媒體呢就去核實，就說呢聲稱呢曾經是用過來做越南船民的中心 嚇嘅營地嘅地方，呢、這個大亞洲咧就有、嗯、有而家啲維修嘅裝修嘅進程 度上邊， 係啦，咁係咪唔用新屋嶺就用呢個大亞洲咧？我哋會繼續關注嘅。 係、嗯、啊， 咁啊，我哋問一問啊，譚偉邦啦，琴晚你點樣睇呢個林鄭月娥呢個再次出擊？哇！大陣仗差唔多封曬成個灣仔呢個叫社區對話會咧。 我諗就即係公關 show 啦，咁就同埋見到即係林鄭被包圍數小時，最後深夜點半咧，先可以逃離到現場啦。 佢其實延長咗喎，本來話去到夜晚九點鐘嘅啫喎。 佢好似俾多咗幾個人講嘢， 俾多咗差唔多半個鐘，去到九點半。 係啊。 咁啊，等到四個鐘頭之後，應該係十二點半嘅凌晨先至喺走後門。 係啊。咁其實我個睇法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其實係為對話而對話。因為如果佢真正想回應訴求，其實喺咁多次遊行、人鏈、靜坐各樣，其實好清晰啦。大家係要民主，要獨立調查委員會，要特赦被捕人士。咁呢啲係好清晰。咁其實當佢哋搞呢個對話會嘅時候，即係代表想拖字決，基本上即係大家都唔使寄予厚望。咁當然啦，去到現場講嘅人，即係現身說法，講出好多人嘅心聲，都唔係壞事。不過即係大家就唔需要太投入咯。 係啊，話係好多市民覺得，咦，我哋有好高質素、一流嘅公民質素，發言有理有據，即係呢個即係表達對香港嘅一個嘅即係深嘅愛意嘅同時嘅話咧，係嚴厲批評林鄭喎、嗯。所以一流嘅公民就九流嘅官員喎。呢、這個林鄭唔單止係做錄音機喎，不斷係講 lie to take。啊、即不斷係重複翻之前嗰啲又譴責啊，又止暴制亂啊，係唔認同即係違法抗爭啊，咁啊，但係咧講到獨立調查委員會有大量嘅發言，23位嘅市民有多位強調呢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一定要制止呢個嘅警暴嘅話，佢又再講。 靠監警 會，個個都估咗佢講話要靠監警會，呢個冇調查權、冇實際監察權嘅監警會咧，係去做處理咁樣係。 即係譬如我大家都知道我都有個 case， 我助理喺葵芳站即係俾警察濫捕揼咗鑊，咁其實。即係我都冇叫助理，或者助理自己都唔想話報監警會或者警察投訴課，咁就都知道冇乜用。咁、其實即係咁林鄭就為咗保住個警隊啊，即係唔想所謂出賣啦嚇，咁、就變咗就出賣香港人。而家即係每日都警察濫捕，即係毆打緊各個市民。咁其實即係而家如果冇交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其實就縱容緊啲警察去濫捕濫告咯。 嗯，琴日市民有其中有一個男嘅市民咪講得好清楚咯，點解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警方一個公道？佢完全係合曬邏輯啊！你如果你唔贊成，因為你認為警方唔同意嘅話，就係、是、你林鄭月娥作為特首係有個前設，你係已經知道假設警方係有做錯嘅，你而家係做緊行為唔贊成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即係去暗示認同就係包庇啫嘛，就係、 是、 你假設警方根本就係做錯，所以你咪唔想查佢咯。你而家呢個政權就係林鄭之前講過話一無所有，只有30,000警力。即係一個警察角度去維持政府已經不可以再差的一個嘅，即係冇認受性的一個管治的模式啫嘛。 佢其實而家得翻三大支柱啦，中共啦、假新聞啦，同埋警隊。咁啊，大家網民都會笑佢得呢三樣嘢撐佢。咁我哋即係我哋依個支持民主運動的人就即係。最緊要撐就係個良心啦，即係成日都有人問啊，點解咁多人出嚟？跟住藍絲即係建制媒體就話啊，有人主使我哋，其實真係好諷刺。即係喺佢哋腦中咧，就覺得要俾錢咧先會做個行為，因為大家都知佢哋舉國旗即係收錢噶啦。咁但係我哋去遊行，我哋去請願，甚至好多青年人衝上街頭，其實都係想爭取民主。咁前幾日即係大家可能喺遍地開花嘅播映會，我都有播啦，荃灣同馬灣 兩晚啊，呢個禮拜都係 咁啊，播呢個《逆權公民1987》啊。咁啊其實30年前嘅韓國，即係同我哋香港面對嘅好似，不過我哋嘅難度更高，因為我哋背後仲要打大陸呢個共產黨喺後邊，所以其實都幾即係唔容易啊！呢場仗 即係唔係淨係軍政府背後，或者即係仲有另外一個武裝力量就係解放軍，仲有即係 橫跨了離開了即係呢個香港境外的仲有北京政權在背後係去你話係 硬張你 又好咁樣， 但係都要繼續打。 但係琴晚我真係想講咧，琴晚發言的多位嘅市民的質素真係非常之高，有理有據有節。我想講咧，佢哋發言的質素絕對不會比任何一位立法會議員差。 是很高質素， 絕對不是差，是非常之高的質素，亦都是即係好即係句句金句咁樣咧，係即係直插心臟，將林鄭月娥即係已經係不堪入目嘅一種嘅即係擘大眼講大話嘅呢種咁樣嘅做法咧，係直情係批評到體無完膚。其中有位女士就係講得好清楚啦，佢甚至乎會將這個嘅林鄭月娥將同董建華同梁振英係去擺埋一齊，點解佢哋都可以喺因為下個禮拜就係十一國慶啦嘛，佢哋都可以翻北京係去觀禮啦。點解你唔會咧？就係、是、習近平都即係恥與你為伍，你要即刻下台咁樣係成個運動最大嘅責任就係你。喂，真係句句係到 point 嘅喎，係非常之理想嘅喎，係嚇講得係好好應嘅喎。另外仲有啲嗱，你要記住。今次呢個社區對話會是林鄭娥千方百計希望係想即係將個焦點轉移啊嘛， 係啊， 就話唔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已經回應咗呢一個啦。又透過陳哲思呢個嘅行政會議嘅召集人就四大訴求唔會再有噶啦，咁樣要轉移視線，咁點咧？咁啊唯有對話會啦。向北京去交代啦，十一國慶又嚟緊啦，咁樣我哋有對話咧，就尋找問題嘅解決方法。但其實係透過對話去做一啲以前做過嘢啫嘛，係係咪？即係呢個嘅皇后碼頭啊，喜帖街啊， 最中意對話，對話完就冇結果。 2014年嘅呢個嘅散運嗰陣時候，夠同學聯係去對話啦，對話咗之後唔係真係解決問題啊，而係打壓啦、啊，咁樣係 想打散。 咁所以成萬人報名跟。住咧就抽咗百五人出嚟，系咪？跟住就好大陣仗，又帶一啲武器啊，你子彈盒啊、後備子彈盒啊，好似戒嚴咁樣啊， 帶埋催淚彈就醫管啊，真 係催淚彈啊！仲有啊，嗰百五人裏邊咧，睇頭睇尾影出嚟嗰啲相咧，原來全部都係嗰啲便衣，好似 G4 咁樣啊，便衣警探咁樣咧，係去坐喺周圍噶。你有啲咩醫鬱咧？你估到咧就全部人撲埋嚟㗎啦，係嚇！我諗你想舉牌係去抗議都唔得嘅。咁但喺咁嘅情況之下，百五人再抽籤揀到28人，都有80%，即係有成23% 支持民主運動嘅， 係支持民主運動。再次強調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批評林鄭係不堪入目嘅，係即係一尺中的嘅，只係得四個藍絲。例如好似有個女嘅就講話要 香港電台嗰個啦， 香港電台啦，話要調查香港電台啦，要監管記者啦，港台啦，又有個話見到黑衣人又好驚啦，行過警署就唔驚啦。咁但係點知又俾人踢爆咗？ 原來 前副警嚟嘅， 前副警真係。 跟住最新資料呢、這個下晝咧，又有一個聲稱自己又中立啊，叫家長咧就唔好教小朋友咁多政治嘢啊，不過就要學中史啊，又俾人踢爆咗，原來佢係呢個職訓局係教呢個嘅語言嘅嚇、即係呢啲人咧，本身自己有個自己有個 agenda， 自己有個意識形態，但係開口埋口就話聲稱中立咁樣係。 其實我哋喺街站都見少呢類人。 80%嘅市民嘅民意係非常之巨大咧，其實就已經好清楚。 係 喺你點樣篩選，點樣去做好多小動作，又即係威嚇嘅情況之下，都有80%嘅民意好清楚話俾林鄭月娥知，香港人係一直冇放棄過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係啊，其實即係不如分享一下嗰幾個藍絲啲論點咧，即係等大家日常遇到或者街站遇到可以點樣應對啦。第一個我覺得好搞笑，佢話自己係沉默㗎，大多數。咁但係邏輯上咧，佢既然去得抽籤又去得發言咧，其實對佢都唔係沉默大多數嘅。咁同埋究竟沉默嘅人係咪即係大多數咧？咁第二樣就係嗰、那個LTHK 話，即係話佢話想監管 LTHK，因為港台係政府俾錢嘅， 即刻就有另外兩個人踢爆咗啦。 係跟住嗱，起碼有兩個漏洞。第一咧就係、是、政府嘅錢係嚟自人民，我哋交税嘅，你都有份交税噶嘛。第二樣咧就係、是、香港嘅政府，香港嘅傳媒係第四權，係監察為主嘅。如果呢啲人咁想好似黨媒姓黨咧，咁唔該翻大陸大灣區住啦。咁啊，仲有一個咧就 他就話、啊、我是中立的咁樣，咁咧就話誒連動牆咧就唔好叫警察啦，但係就叫食環， 係叫食環，就係要解決佢啊，直情係處置佢啊， 即係我覺得咧好可以，即係其實佢哋心底內就建制，就大得，但係佢哋覺得啊，如果往自己建制嘅話，藍絲咧就會俾人形容為何君瑤之流，咁、 嗯嗯、 但係實際上。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啲口講中立、心中藍絲，呢、嗯、啲其實係要逐點擊破咯。 係係嗱，同埋誒細良又講過啦，我哋喺節目亦都多次講過啦，呢個係一個民意戰嚟嘅嚇。咁、啊、所以咧誒、其實而家就算公民社會都有兩種睇法啦，嚟緊係咪都應該要繼續杯葛埋呢啲咁樣嘅對話會，唔好俾林鄭係去轉移視線、嗯。即使我哋知道香港市民、香港嘅公民有好高嘅。即係質素去提問嗰陣時候都有理有節，咁但係咧，你會睇翻林鄭月娥其實真係想嘗試係去做呢啲咁樣嘅轉移視線嘅方法。今日就係點呢？今日下晝就十幾個嘅呢個建制派嘅議員就喺立法會裏邊開記招啦，嚇就再次強調，誒、哎、要止暴制亂啊！嗱，而家咪揾到解決問題嘅平台，起碼有對話啊，咁樣係。咁跟住咧，又再講佢哋想做嘅嘢啦，啊，蒙面法啦，要繼續係支持警方係去執法啦，咁樣，咁你會知道咧，而家林鄭月娥真係想嘗試克靈於呢個咁樣嘅叫所謂嘅對話，較少嘅建制派咧，反而好似袁秋咁，喂，你講嚟講去。都是 lie to take， 你講嚟講去都係三幅戲。你未講，我都知道你會講啲乜嘢，咁點解搞嚟做乜咧？咁樣係，咁呢個其實係廢。不過琴晚我反而想講嗰位男士話，即係用老婆煮嘢食嗰位， 好用喎、啊，佢真係勇士嚟嘅喎。 唔係佢第一句係同咗老婆講唔好意思先，但係 你但同老婆講呢句要有用嘅咩？ 即係講完對唔住。比喻一個即近極權同埋獨裁嘅林鄭咧，我覺得係真係呢個一個高難度，我就。唔會咁做啦，係因為林鄭係差到冇人有嘅，我覺得係，即係直情係即係鐵石心腸，唔係死我撐飯蓋咁簡單，佢係滿手鮮血嘅一個嘅特首嚟。 其實嗰位男士想講出一點咧，就係明明市民想要 A， 係咁咧就特首。或者大陸啊，或者建制派、嗯、就俾個 B 你，就話個 B 好好啊咁樣，但其實起碼200万嘅市民行出嚟。我哋想要 A 餐就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哋要普選，我哋要獨立調查委員會。咁但係即係佢哋講嘅啊蒙面法啊，嗯、或者而家拖字決，咁其實佢哋真係有佢心裏邊有個諗法、就是，就係想打散場運動，回復翻以前咁。但係好可惜，好坦白講，以前嘅香港或者叫近五至十年香港，根本上係赤化咗個香港。 嗯嗯、 所以我哋係唔好話期望翻翻去依幾年前。我哋其實希望透過呢場運動贏咗之後，或者得到部分勝利後，係、 嗯、 希望有個新嘅香港。呢、這個新嘅香港係真係達到高度自治嘅香港，唔係話琴日林鄭哇，即係我都唔明咧，佢講得咁講。 竟然將自治一國兩制就唔係自治，或者自治唔係一國兩制， 真係 佢啲語言其實佢連基本邏輯都 或者佢心裏邊真係咁樣諗，咁先驚啊！即係佢其實呢個特首咧就覺得。香港人不是他老闆，大陸才是他老闆、嗯、其實我們認為香港的特首 洩漏國家機密 是的，同 時我是不能自治的阿爺在後面，我只是扯線執行任務而已，樣 其實我們現在最想要的特首呢就是肯向捍衛香港人利益、嗯、在大陸阿爺那裡爭取我們的自由民主和撤回八三一，但很可惜他做傀儡，所以香港人咪咁失望咯。 係啊，即係佢發現嗰啲講咗三個月，100万人上街你唔聽，200万人上街你唔聽，而家你先至嚟話即係撤回嘅條例。咁但係發生咗啲乜嘢咧？點解有80%嘅民意，英文 super majority， 係 即係絕大多數嘅主流民意嚇、啊，都係認為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特別係監察警暴就係冇得呃嘅，發生咗嘅事實，警察係血淋淋地、好殘暴地 去對待 七二一、三二一，又要包庇呢啲白衫人，包庇社團，而家連小朋友都唔放過啊！係 越拉越細，13岁、 12岁、15岁，嗱、啊，今日就係點咧？今日有單好重要嘅新法庭嘅新聞，大家應該可能即係聽到話啊，聽日。9/28五周年就發出呢個嘅不反對通知書，民陣就10月1日嘅遊行咧就發出咗反對通知書，唔俾遊行，就可能忘記咗。就係、是、今日咧係嗱27号啊，就係、是、九龍城嘅裁判法院咧，少年法庭就宣布一名 8月29號被捕的13歲的少女是當庭釋放。 哇， 就是很慘的呢，就是 怎樣呢， 她已經用了困了27日在這個屯門的兒童和青少年院啊，一個。另外跟她同一時間的還有兩位15歲的學生，都是還押了很長的時間，不過透過司法覆核之後呢，就先後是離開了。還有啊，她們是沒有被控任何的罪名，即是 站在街邊拉那些， 就是警方用這個叫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就是這個叫做所謂叫兒童保護令，但實際呢就是未審先判，令到呢記住是小朋友，是初中生，大佬你做家長你怎樣忍心，是初中生離開了他的父母的照顧的情況之下，將他們放在兒童和青少年院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接近四個禮拜。 所以其實啲法官判案都好參差。 係啊，同埋今次係更加差咧。呢位十三歲嘅少女係點咧？呢位十三歲嘅少女咧，就係話當初拉佢嗰陣時咧，就喺身上面揾到武器。咁但係及後咧，俾法庭問咗之後咧，佢係再次澄清，警方啊就話咧，其實只係一個細嘅電筒同埋一個普通嘅口罩，但係。澄清了之後就沒有更改的指控，繼續是這樣指控，令到社會福利處，因為進去兒童院的時候要 社工跟進的嘛，社會福利處要寫個福利報告的話，就在一個完全錯的資料之下去調查。你說多荒謬呢？社工是了解過這個小朋友是正常 的小朋友，即是跟家人關係融合，甚至乎呢三位裏面呢也都有個別呢是成績是好的，這樣是完全不需要，本來那個叫保護兒童令呢就要怎樣，真的保護兒童，他在家裏面呢可能呢是會受到傷害呢，所以可能呢法庭會頒令就這個兒童保護令呢，將他放在或者安置在一個令到他們不會受到傷害的地方嘛。現在警方就用了一個叫兒童保護令，令到他們本來有父母照顧，跟著鑑粗地未審先判就將他們放在兒童院裡， 這些律政司都有責任， 這個真的離了大譜， 很離譜。 而香港人是會看到這些，為什麼現在我們黑警開口埋口黑警是有原因，是真的黑警的嘛，因為 是、啊、 不是我們仇警，而是我們將事實說出來。 所以那個 我上個星期六在將軍澳一樣是有個13歲的小朋友， 是、啊、 就是因為喊口號，就是因為用一個雷射槍是雷射筆在那裡射警方，就被警方呢就撲埋去捉了。還有懷疑根本呢那個小朋友咧，13歲咧，同埋另外兩個朋友一齊咧，喺個商場內外咧已經有，又係懷疑有便衣係跟住佢、嗯，跟住咧，當有人當日就因為有個男司打人啊嘛， 咁佢、啊、 報警之後咧就成隊防暴去到之後咧，當嗰個小朋友13歲離開咗個商場，走去公開地方，再走去個屋苑嗰度，就喺嗰度捉佢。嗱、 啊， 不過今次就冇啦，我相信就係因為呢個嘅案件，就係因為濫用兒童保護令咧，係被 同埋依位被揭露出嚟。 所以我上次處理嗰位13歲嘅小朋友咧，星期六嗰位13歲小朋友咧，就即刻夜晚咧就拉咗佢去呢個嘅觀塘警署嗰度，我哋就幫佢揾律師，咁就第二日咧就保釋出嚟，不過有告佢噶。有告他的，而家告他三條罪啊！一樣就係話，因為在身上邊揾到有噴漆啦，就話藏有懷疑用作非法用途的物品，又話他非法集結，又話他藏有呢個攻擊性武器，就係嗰支雷射筆。嗱，我估計咧有機會警方咧又遲下咧就係即係小朋友踢保又好，又或者係有可能咧未必係上到法庭嘅，但我都係要批評警方呢做法咧係絕對於理不合。因為他捉了他之後呢，街坊就起哄了，全部是將軍澳街坊來的，是離我住的家幾個街口而已，300人400人就聚集起上來，跟著警方就大條道理呢又是射了兩槍的 將軍，那天不是將軍澳開齋， 我看到整面都是， 還有 很陰濕的，我想告訴你，又是有大量的街坊要求他解釋為何捉了十幾歲的小朋友，跟住呢他們增援了，增援的過程裏面呢就靜靜雞呢將捉了小朋友那架的警車呢就調走了、 啊、 但見街坊越來越多了、啊、街坊越來越多了，群情洶湧了，他們就退回去，那時候我和另外兩位區議員、啊、還有一位傳媒人、啊、Michael Gigani 都在現場的， 咁就去即係嘗試去調停啦。當佢哋慢慢上去警車之後，上臨山門嗰陣時候， 就噴咗你一下， 先至噴我一下。喂，大佬，即係呢啲真係陰陰濕濕，就呢、這個證明就係發泄，就係、是、好似對上嗰次又係元朗佢哋退場嗰陣時係點咧？有大量嘅示威者喺個街頭度咧，就臨走嗰陣時先十幾廿槍嘅呢啲， 同埋就速龍圍住 彈先射出嚟， 守護孩子啲義工啊， 就係咁樣啦。係另外一位區議員就慘啊，我都係射眼同埋個頭成面啫，佢有啲催淚劑係入咗隻耳度，洗咗成晚都洗唔到出嚟。嗱，大家要知道啊，你射咗之後咧，你要用生理鹽水、水又或者好似烏龍茶，好似話有用。就是要不斷衝、不斷眨眼咁樣噶嘛？你諗下，如果你射咗入耳度，你要洗幾耐，你先至會洗到出嚟咧？ 即係而家喺前線，或者大家都係即係盡咗力去同警察鬥過咯。 係啊， 咁啊，我突然間諗起啱啱佢哋即係個狀態咧，大家都見到係一個警民衝突。警方濫捕，跟住呢幾日咧，仲有一樣嘢我都好想講。今日行過嚟一定要講，就係、是、有位老師出卷。 是 哇，出卷嗰題咧，坦白講，我都係教過書，我係通識科老師， 曾經係通識科老師。係 啦，我覺得嗰題咧係好合理地描繪到而家嘅狀態， 反映事實， 反映事實， 時事題咯， 咪時事題咯，就係話即係而家警察同黑社會社團，佢嗰個田就想田狼狽為奸啊嘛，係 啊， 咁好合理啊咁樣，咁但係而家點咧？就係教育局或者藍絲咧。就批鬥老師，就一執到呢啲咧，就好似如獲至寶，跟住阿 CCTVB 咧，仲放喺晚間新聞頭條。 係啦，你仲唔係仇警咁樣，係仲唔係針對警察咁樣係？ 講真，如果冇咁多呢啲嘅事件發生，市民心中點會有仇警嘅現象啊？嗱，調翻轉，如果我就問大家，如果我係一個老師，我就寫一句啦，警察是除暴安良的咁樣， 係 哇。點寫得出啊？如果係一個合理有良心嘅老師， 幾歲嘅小朋友睇個電視，點解警察會同嗰啲白衣人嗰啲社團拍曬膊頭？ 即係難道咁樣出一句先得咧？ 但係點解就專係揾啲小朋友、揾啲學生嚟咧？嗱，今次千幾人， 咁即係其實老師而家乜嘢？ 今次千幾人被捕，其實有好多被捕，好多係應該係接近一半都係學生嚟。你會知道市民。平民百姓，我哋常人小朋友根據常識都會知道，而家警方執法根本就係偏頗， 係啊， 根本就係雙重標準，根本就係唔守法， 可以賴 根本就係完全違反警察自己本身嗰個天職，唔係除暴安良啊！ 大家睇手機，中學生都係篤曬手機啦。講真，點會唔知而家嘅狀態啊？最唔知咩？最唔知而家狀態嗰啲咧，可能真係啲中年嘅男士，就又好似琴日個社區對話會有一個話，叫啲小朋友唔好學政治啊，要讀中， 佢要學中史，話要認識國家，不過就唔好學政治，大佬。 咁但係孫中山當年革命都係靠暴力， 佢真係唔知道其實政治就政歷史其實 歷史係最政治嘅， 佢真係唔好明 白。即係咁係咪即係中史科書唔可以有孫中山？ 好多時咧就係歸納咗喺歷史發生嘅好多重大事故，特別係國家嘅興衰、政權嘅興衰、權力交替的一個記錄嚟㗎，佢明明咩叫歷史啊？其實 共產黨係殺最多中國人， 就係中國歷史嘅啫。係好嗱，我哋講到黑警呢度咧，而家休息一陣咧，轉頭翻嚟，我哋講一講，跟住會講美國人權法點樣咧，係加辣版，要針對埋呢啲黑警。 收到 call， 我哋嚟嘅。究竟要嚟幾耐咧？我睇唔到表 ，sorry 啊。我心都已經 係好事啊！ 等我，我都唔想 係 啊。 我哋三 條嘅，成功我哋。 好，又回嚟啦。咁啊，仲有啲朋友咧，可能啱啱先開始聽啊，我哋又要再次澄清啦。妻娘冇事，西娘冇受壓，西娘係嚟港休假一星期，唞唞氣，因為六月至九月咧就即係一路衝啦。咁所以咧，下個禮拜就會翻嚟再做節目啦，唔使擔心啦。阿 Ken 曾咧就問西娘係咪被送終啊？唔係被送終，只係休假啫。咁樣係大家唔使擔心嚇， 唔使擔心 係嚇。咁我哋繼續啦。咁啊，頭先講到黑警嚇，咁啊，所以我哋講埋咧，就係因為禮拜三嘅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喺美國國會復會，九月中復會之後咧，就好快好快咁咧就排上咗個議程啊，比我想象中其實係快添啊，係 越快越好啦。 所以咧就嗰個法案嘅初型就即係喺呢個參眾兩院個小組委員會嗰度通過，因為係兩院制噶嘛，美國係有參議院、眾議院啦，咁樣係咁，所以咧要先由眾議院嗰度通過，跟住再俾參議院通過咗之後咧，兩院都通過咧，就先至擺喺美國總統台面咧，由佢簽署咁樣嘅。咁啊，之前咧曾經就有討論過，有啲人又傳啊，會唔會減辣啊？係咪唔夠辣啊？咁樣咁點知咧？而家個法案咧係加咗辣， 加咗辣， 加咗辣嘅，就係點咧？就話咧，嗱，大家知道啦，因為原本咧就早喺2014年嘅散運嗰陣時咧就已經醖釀啦。咁最初咧，今年咧就即係呢個共和黨嘅眾議員喺6月嗰陣時咧又再提案，記住係6月嗰陣時都未發展到去6月9號、6月12號、6月16號，跟住有大量嘅警報嘅出現嘅。咁而家個情況其實係越嚟越嚴重，咁所以咧。當其時原本嗰個法案嘅制裁對象咧，就只係限於呢個銅鑼灣書店啊，即係同埋綁架呢個書商嗰啲嘅涉事者嘅啫。咁但係而家咧就唔係啦， 擴闊咗 好多啦，因為發生咗呢個反送中嘅運動，整整三個月嘅逆權嘅運動啦，咁樣係。咁所以咧，而家咧佢加辣咧就係話任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仲有就係、是、國際人權標準嘅人，包括咗就係我哋頭先講嘅黑警，即係嗰啲濫暴嘅警察咧，都有可能咧係會列入去呢個名單嚇，咁咧會禍及佢哋嘅妻兒， 直系親屬啊， 係啦，直系親屬，唔係淨係呢啲嘅黑警，唔係淨係林鄭月娥呢啲嘅官員，唔係淨係有參與推動送中條例嘅，例如係保安局局長啊，同埋呢個嘅律政司司長咁樣嘅，佢哋被拒入境咧，連佢哋嘅屋企人咧都有機會咧係去嚇被拒入境，凍結資產。啊、即係影響佢將來咧，即係如果佢係有資產係喺美國嘅咁樣。 其實我覺得禍必及妻兒喺依件事上係必須嘅。大家都知道好多香港嘅高官 係 咁樣咧，或者香港嘅即係建制派人士咧，口講愛國嚇喺、香港就破壞香港嘅人權民主自由，但係自己咧就成日去美國，成日去英國，跟住去嗰啲地方置業，跟住就叫佢哋啲仔女咧就喺嗰邊讀書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係虛偽嘅愛國， 最偽善啊！呢啲 真係好偽善。 啲藍絲就係經常係咁， 經常都 係 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一定要， 即係嗰啲迷惑藍絲嗰啲人。 呢啲就一定係要禍必及妻兒啦。所以呢個法案咧嘅加辣版咧，就係、是、要即係、就是、堵截到呢啲嘅偽善嘅藍絲，等佢哋咧最緊要係咩咧？就係、是、出賣香港人嘅時候係有代價。呢幾年咁多問題就係因為大家知道 DQ 啊，唔俾外國記者入嚟啊等等，就是、因為嗰啲政務官又好高官又好就冇代價。咁所以呢個法案咧，點解一定希望要通過呢？就是要付出代價，起碼喺美國佢唔可以入境，佢唔可以置業，佢屋企人唔可以喺嗰度讀書，即係唔好話口講愛國，跟住咧就送個仔女去美國嘅大學讀書咁，依、這個就係起碼想杜絕咗先啦。咁另外，我覺得依個咧即係希望依幾個禮拜仲可以做多一樣嘢嘅，就係、是、如果嗰個加入嘅名單咧係容許到多啲香港人去俾名單咧，依、這個都係重要嘅。即係所以我睇下即係未來嘅審議及或者係去到美國去講嘅一啲代表，究竟可唔可以講多啲？即係譬如警察3萬幾個， 咁點樣可以即係入到嗰個名單咧？即係個制裁名單嘅越多越闊越好。咁究竟係點咧？因為我哋都擔心，大家知啲警部佢又冇 number， 佢又冇。咁當然啦，可以闊到30,000個警察都入曬去嘅。我個人嚟講唔介意。咁但係究竟係點樣可以入去呢個 list 咧？咁而今日大家都知道有個好消息啦，就係民政嘅主任民政專員應該話係 啦， 即係 18區嘅 DQ 主任，即係手執住嗱，因為今年2019年嘅區議會選舉咧，就改咗個做法，都會引入呢個叫確認書，即係換句話講咧，18區區議會選舉做 DQ 就係做選舉主任嗰、那個 DO 其實就係 民政專員啦。 Officer 民政專員咧都擺入去呢個名單裏邊。 哇！依、這個真 係 精彩。 呢、這個就係香港眾志啊，黃之峰今日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留言。 今日 係 最佳消息。係 啦，就確認咗咧美國國會裏邊有成員咧就向佢索取呢個嘅名單，咁佢就提交咗上去，就唔單止淨係黑警，唔單止係特區嘅政府官員，上至特首林鄭月娥，下至 DQ 主任咧，全部都 會包。這個係重要嘅，因為其實過往很多個即民政專員做了選舉主任 DQ 原因很多是升晒職， 是啊， 即是話聽高層話就升職， 啊， 他要付出代價，他那個位置呢我成日都覺得只是一個 administrative， 即是行政的一個 post 嘅啫，佢係唔應該可以主宰到一個候選人可唔可以入閘嘅生殺大權，咁所以佢只要諗清楚啦，佢簽名嗰刻 嗱， 就要知道付出代價。 受懲罰嘅人士嘅範圍，即係個名單上面仲有嗰啲叫支持政府違反人權嘅建制派同埋商界人士，同埋涉及721事件嘅策劃人，即係嗰啲嘅社團中人嗱。如果我是謝偉俊呢，謝偉俊 美國有資產， 有幾個的物業的，我懷疑他現在已經在這裡放售緊了，快快脆脆是要甩手的，如果不是他會中招的，是 就 是，會很大件事的， 星島集團 制裁的手段就是凍結資產和拒發簽證，所以禍及妻兒的意思就是小朋友，你的仔女幾厲害，哇，哈佛收了你的話去不了讀書的，好大事㗎！你要轉移資產，你要韌腳喺第二啲地方度嘆世界，就係自己喺香港度，好似學大陸嗰啲嘅共產黨黨員咁樣做攞官嘅話咧，你係做唔到㗎。同埋做咗之後，當美國係做咗呢個人權民主法案嘅話咧，係有先例立咗咧，其他歐美國家，例如喺歐盟啊，甚至乎亞洲至日本啊咁樣咧，佢哋係有機會參考同埋仿效㗎。呢個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先例嚟㗎。同埋而家嗰個每年檢視香港個自治嘅狀況咧，亦都係有加辣嘅。嗱，之前嘅咧，之前就係點咧？舊版嘅咧就係美國國務卿咧就每年只係向國會提交報告，書面報告。而家個報告咧就改咗為證書，即係你要確認香港嘅自治嘅狀況係點樣，個門檻咪會高咗咯咁樣。仲有以前就係點咧？原本嘅舊嘅版本咧就話商務部咧就發表呢個年度嘅報告去評估香港有冇執行美國出口嘅規定，即係出口一啲高科技產品俾你。即係嘅專權政府用嚟監控人民啊，例如係監視人民啊咁樣，啲科技產品 係 咪會轉移咗翻去大陸嗰度用嗰啲監控嘅用途啊咁樣？而家呢個報告咧就唔係商務部做啦，係提升嘅，提升到點啊？提升去到由總統去發表報告啊，係總統去發表報告啊！唔好忘記啊，而家唔只係參眾兩院民主黨、共和黨出個聲，連特朗普。啱啱喺前日先至喺 聯合 國嗰度發言咧，係佢有史以嚟係最調子，即係新即係 好硬啊！ 語氣姿態係最高地咧，係去撐香港嘅呢個咁樣嘅人權民主法案，同埋香港而家呢個特區政府應該係要有自治嘅一個嘅能力嘅情況嘅係嗱，雖然我哋知道啊，琴日聽到就話美國而家即係嗰個政壇上邊有另外一番嘅鬥爭啦，因為美國嘅民主黨以佩洛西為首嘅眾議院院長咧，就會提出彈劾議案啊，即係會做一啲即係對特朗普嘅彈劾，懷疑佢咧係干預即係呢個嘅。即係犯咗一啲好嚴重嘅罪責，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喺香港嘅人權民主法案嗰度咧，係冇受到佢哋美國 跨黨派支持 兩黨 因為一些惡鬥而影響那個進程的。是 其實 我想呢、即看到這幾天建制派、官媒呢就不斷說、美國不要干預香港、或者大陸的內政， 他們說報復添、 我覺得我 不知道怎麼報復、 我覺得真的他們都要 反省一下，即為什麼香港人、即在2008、即在很多民調都說、很多人承認是自己中國人，到今時今日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呢，是一個 可恥的事。那為什麼現在大家是香港人普遍寧願是信美國去制裁大陸或者制裁香港官員呢？就是正正因為大陸和香港官員出賣香港人咯。其實我想這些藍絲、官媒、中共要反思一下，為什麼香港人去到今天的地步是寧願找美國但都不信你中共， 同埋個運動的定調是很重要的。去到而家，雖然我哋很多的注視點都是去了警報嗰度嚇，咁、所以早前就會有人討論話：哎呀，擔心香港的呢個反送中運動或者逆權運動會不會步法國即係黃背心運動的後塵啊？因為過分只是集中於強調警報，咁就令到同個主流社會又或者係一啲普世價值咧係偏離咗咧，係減少咗。市民的參與和認同，但是香港的逆權運動到現在都不是的，所以五大訴求大家不要忘記其中一個就是雙普選，這個也是希望在制度的入手是去改變香港現在這種這樣的很惡劣的管治的模式，而在這個這樣的切入點那裡是爭取得到國際上面的認同的。 其實大家都看到大陸選的特首董建華、林鄭、梁振英全部都出賣香港人，即大家都 不認受、即為什麼不信香港人用票箱去解決問題呢？即為什麼民主的制度是暫時最好、就是因為我起碼下年去剔走去選走去，同埋大家可以靠投票去表達自己意向嘛。有即如果加上公投法就更好啦，就住某些議題去做公投。但是現在不是，現在特首是大陸選，選完呢又不合香港人心水、現在呢，而我相信現在林鄭想辭職就辭不到、我想這個就是問題所在，即是大陸其實是 不敢放開心扉、就去給香港人一個民主，其實八三一就是令到香港人絕望的原因。 這個講多一點呢，就是剛才講到這個的舊版那裡還有一點是要講的，這個美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那裡加辣了，還令到呢香港現在受打壓的示威者呢，比起2014年那個舊版的時候，就說因為參與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平示威而遭拘捕和檢控的人呢，是當他們如果要申請美國簽證的時候呢，是不應該被到拒絕的，那時候是強調和平示威的、但是你知道了，因為面對警暴呢，現在衝衝子或者是勇武抗爭的話呢，不是所有都是參與和平示威的嘛，是不是？但是今次的加辣版或者最新的版本呢，其實是刪除了和平示威這四個字的，即是換句話說，他們在警民衝突，即是示威者在警民衝突的過程裡面呢，可能即是真的做過一些以武制暴的方法或者示威的話呢，那這個呢都是可以加入去的，咁日後咧就即係不分和勇咧，都有機會咧，即係呢啲嘅抗爭者都會受到即係受惠於呢個嘅美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而可能會獲發呢個嘅美國簽證嘅，同埋咧係取消咗時限性，唔係淨係一四年啦，即係換句話講，會延長到而家，又或者未來嘅日子嘅。咁所以咧，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嘅，即係制衡北京又或者係香港嘅官員，佢哋會諗：喂，日後我仲值唔值得為你林鄭月娥去賣命啊？咁樣，我唔係淨係我自己個一個一官半職，即係鐵。即係鐵打嘅衙門流水嘅官，而係我做過你一個你嘅流水嘅官，你嘅界裏邊幫你一起去推行個惡法，甚至乎打壓個人權。原來我冚家都要去承擔罪責嘅喎，冚家都要去即係禍及妻兒地去承擔外國嘅制裁嘅喎。仲有唔好忘記佢哋凍結資產嗰啲咧，佢哋擺喺銀行裏邊嗰啲資產咧都會受到影響嘅，因為其他國家。都不想得失美國的話咧，佢哋連儲即係你將你嘅資產去轉移另外一啲唔係同美國係有關聯嗰啲嘅國家嘅銀行裏邊咧，都有 機會去受到影響的。 是啊，所以其實我想這個民主法案呢是很重要的，特別我也想說如果其他歐盟國家特別是英國可以參考同一套，亦都係可以在英國做，甚至話美國同英國呢個盟友去做咧，我哋都係好支持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好多香港高官咧都係有居英權嘅，有英國護照嘅，佢啲仔女亦都喺英國嘅，嗱，即係幾個高官其實或者特首都係仔女都喺英國有户籍嚇，咁、所以英國如果都做埋咧，英美加埋，我相信香港嘅官員就唔即係出賣香港人個黑。都會諗一諗咯， 係啦。咁同埋最新的發展咧，就係、我哋都知道啦。其實啊、G20 即係嘅運動咧，都係希望同國際扣連啊嘛。咁所以大專學界咧，而家見到即係美國推行呢個嘅人權民主法案嘅話咧，而家都嘗試去發起眾籌。眾籌咧就係、希望籌最少300万港元啊，就希望咧就去扣連埋其他喺而家外地嘅香港嘅學生，又或者一啲嘅精英咧，係去更加大呢個嘅力度咁係去做遊說嘅工作，接觸國際其他唔同嘅政府啊， 禮拜日有個大遊行啦、啊，全球 係啦，嗱，大家知道啦，928就聽晚啊，即係呢個7点至到10点9点半好似係有集會，2.5个钟头嘅，佢嗰個嘅不反對通知書應該係去到夜晚，唔知10点/11点咁樣嘅，我就相信應該唔會出事嘅機會係好大嚇，咁、但係咧929咧。929大家記住，不是12月1日喎。12月1日咧，我相信一樣會有很多香港人係會上街啦。民陣亦都話即係要穿黑衣行動啦。929一樣係有很多嘅朋友咧係呼籲要上街嘅，但係冇一個係申請呢個嘅不反對通知書。即係換句話講咧，嗰日一定係很多香港人咧響應咧係上街街。 大家話咩？拎住張彩色紙啊嘛。 點解？而家已經有19个國家，超過40个城市喺9月29日同步地咧係去搞遊行，所以香港人冇理由自己唔行出嚟。係 啊，嗰日大家一齊打擊呢個最邪惡嘅政權共產黨。 係啊，係啊，真係同國際扣連啊！呢個係。 其實國際戰線好緊要。其實我哋香港人好幸福，即係或者係過往種落嚟嘅即係因同果啦。咁就我哋好多人可能即係移民咗，或者喺第二啲地方，同埋我哋學好多個國家嘅語言。係。咁咧，即係呢場運動國際戰線係好緊要。咁就令到我哋全世界都可以好似支持緊香港。即係等到大陸唔敢亂嚟，你估大陸唔想去即係軍事鎮壓咩？但係佢都要諗後果，就係、如果搞香港或者用軍事力量，好似同全球為敵咁樣。 佢而家喺度試緊唔同嘅策略啦。嗱，琴晚點解林鄭月娥寧願等4个钟头走後門都唔開槍咧？或者唔喺前門嗰度強行係去即係射催淚彈啊、布袋彈啊，驅散你啲示威者，咁就喺門口正門嗰度走咧？我諗佢都係計緊數嘅。而家立法會都未復會啊，雖然就傳就話10月9日就想二讀三讀就全面撤回送中條例，跟住10月16日咧就林鄭月娥就宣讀呢個施政報告啦。我相信佢一定係會想睇埋嚟緊呢幾日個事態發展，10月1日有冇大嘅事係出事之後咧，先至去決定下一步嘅。佢不斷喺度執緊呢啲咁樣嘅。 佢就想温和噶啦， 唔係啊，因為實在警暴太慘烈，同埋。是張張明甚香港人看到清清楚楚，是不是你每日下午4点钟找江永祥、謝振中走出嚟擘大眼講大話就呃得到市民，是呃不到之餘的話是增加了市民對警方 的怨恨或者是憤怒。 其實他昨天心底裡可能想出催淚彈，但是想營造昨天一個好像很想溝通，即不是真心溝通，好像很想溝通，就等了幾個小時都冇驅散門口嘅市民，就終於等到點幾，即係有啲市民都離開啦咁就所以林鄭就先即係出車咁樣。但係我嘅評估咧，禮拜日或者10月1日咧，都係大家要即係做足安全措施同埋準備㗎啦。 係啊，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街我哋係會去行嘅， 肯定會行街嘅。 表達我哋嘅意見嘅，你去商場嗰度唱願榮光歸於香港又好，今日有中學生喺中環嗰度砌 Free Hong Kong。幾個英文字又好，阿牛嚇，曾建成攞住一個巨大毛匹嘅呢個直翻，係去到各大商場嗰度去懸掛又好。我哋香港人有好多嘅創意咧，係去繼續呢個抗爭嘅行動嘅。咁但係林鄭月娥，你要聽清楚，我哋係唔會隨便放棄嘅。你要聽清楚， 一定唔會放棄， 一定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唔係你 扮走出嚟去搞高官 show， 唔係你繼續匿喺黑警背後就去搞得掂嘅嚇。其他你的問責團隊、你的官員、黑警都會想他們日後會面對哪一類的制裁又或者下場呢，是去調整他們的行動的。 未來幾天、啊、大家都很忙、啊、即是香港人是抗爭命、嗯、沒辦法，香港人是身處最邪惡政權的最近邊緣、 嗯、 那我們唯有用我們的腳走出來，就算是和理非的朋友網上都提議了、嗯、就是去遊行的地方去吃飯咯、行街咯、嗯，咁其實隨時可以睇到有警暴，就一齊嚟去鬧佢咯。即係而家警察就拉年輕人， 係 好可恥、好離譜。但如果面對一啲普通市民、一中年嘅朋友，其實佢都束手無策。咁、 嗯、 所以我諗大家都係一定要企出嚟，諗一諗用自己嘅身份承受到咩嘅地步，就係、是、去依場運動咯。因為我哋香港人真係要打依場仗，因為萬一輸咗。嗯，大家都知道會清算，其實要清算緊啦，而家 清算緊㗎， 即係每一日法庭都係清算緊。咁所以我諗大家真係要行多幾步，唔好讓青年人孤單咯。 係啊，係啊。好，嗱呢個禮拜咧就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星期五咧，細良應該會強勢回歸呢個嘅政治咖喱飯㗎，大家唔使擔心啊。咁啊，見到細良，我叫佢盡快做，唔單止做呢個三百本禮拜一，做埋呢個細良短打，希望佢咧就即係唞完翻嚟咧，係即係。容光焕发啦， 充下电啦， 充下电啦，因为都几辛苦，唔容易嘅咁样系吓，咁啊亦都同大家报平安啦，咁样系好嘛，咁啊大家努力继续撑落去，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加油。拜拜。